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十四回，李安头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许裕成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简伟安、欧永汉、叶世雄、曾永强、莫家驹、陈炳球等联合播出《透明光》第十四回，现在开始。 如果隆美尔真系出咁大嘅想教捉你嘅话，你一定够晒资格做我嘅响度。 咁你即系请我啦。 系，每日十磅，一切设备由我负责。呢个数字满唔满意啊？ 比我预期高。好，我由今日开始翻工，但系你可唔可以出三日粮俾我先？ 冇问题。嗱，三十磅，你梗系好等钱使啦。 系。不过在未出发之前，我想看看你做了什么准备功夫。 我准备的东西多了。我买了一架不怕水滚的车、 哦、 有罐装的水，有很多干粮，还有太阳油，救命。 罐装的水，太阳油、 嗯、 你以为我们去旅行啊？我们现在是去沙漠，去找失踪的金字塔啊。 是啊，你是不是怕啊？ 如果带你呢啲嘢去，我就惊啦。你所准备嘅嘢几乎冇一件可以用。如果我哋打算喺沙漠度度过二十日或者更长时间，我哋首先要嘅系二十只骆驼，而唔系架咩唔怕水滚嘅车啊。 啊，又系噃， 你都讲得啱嘅。咁仲有啲咩需要？讲出嚟，等我准备。 金属探测器 啊，要金属探测器做咩？ 我可以改装下佢。咁呢種金屬探測器就可以測到大量嘅石英、長石同埋雲霧。你哋知道金字塔係用咩起㗎啦？ 啊，係，有道理。 仲有完全唔流水嘅皮袋16個，每個要裝到20包以上。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。 没错，是啦，卫生，我们准备了个武器呢，要拿出来的了。 难道今晚可能有意外发生？ 哦，很难说啦，这些是我的直觉反应啫，或者根本什么事都没有都未定呢。你不用这样望着我的，扎营啦。那我过去那边看看。 好啊。入了沙漠五日，一路都好地地，点解艾柏嚟到呢度就忽然间要攞啲武器出嚟？喺海上面就话怕有海盗啫，唔通沙漠一样有沙漠大盗？嗯，艾柏带埋只骆驼过咗去嗰边，等我用望远镜睇下佢做咩先。诶，点解佢举动咁奇怪？两只手揿喺沙上边，头下脚上咁倒立嘅。他做乜嘢咧？佢落翻嚟啦！等我收翻埋个望远镜先，俾佢睇到我 hold 住佢就唔系几好。 卫斯理啊，啲嘢准备好晒未啊？ 你 我乜嘢？ 哦，冇，我想问下你中唔中意饮咖啡啫？我准备咗噶啦噃。 好啊，等我自己倒得噶啦。 嗯， 啊系啊， 由听日开始，我哋要行远啲先至得。我哋唔好太过相信嗰个第一次发现呢座金字塔嘅英国人，佢所记载嘅方位可能错都未定。 有咁嘅可能嘅，不过呢座金字塔点都唔会离得好远。 哎，啲枪攞出嚟未啊？ 攞咗啦。我哋每人可以有一支手枪同埋一支来福枪。 唔系，应该系我有两支手枪、两支来福枪，而你冇枪。 你咁讲系咩意思？ 今晚食完饭，你去瞓，由我当嘢。 我哋两个轮流。 由我当嘢啊，唔使轮啊。 好，随便你。 啊，仲有，今晚无论营外发生咩事，你都唔好出嚟。 点解啊？ 冇得解。喺沙漠入边，好多嘢都系唔可以解释嘅。如果你尊重我呢个响度嘅，就唔好问咁多。 好，艾柏，我尊重你嘅意思。 梗系啦，我系沙漠中嘅一粒沙，你唔系。我在沙漠度讲嘅说话，你一定要听，知道冇？ 好，我听你讲。沙漠中嘅一粒沙。虽然我话听艾伯嘅说话，但系始终都系唔放心。不过自己又要做到好似好尊重佢咁，起码佢连沙漠之狐龙美尔都叫佢做沙漠中嘅一粒沙。 诶，咩声？哇， 嗰个咪艾伯？点解佢骑住只骆驼，跟住三个阿拉伯服装嘅人走？唔通佢出卖我？唔系啦，等我跟住佢哋，睇下佢哋去边度先得。嚟到呢座石崖之后，忽然间就唔见咗，照计冇可能噶。喺一望无际嘅沙漠之中，有乜嘢可能可以喺咁短时间之内，四个人会突然间消失咗？唔系啦，我要行前啲睇清楚先得。 真系估唔到，沙漠之中竟然会有一条咁大嘅地道，真系难以置信。 边个？居然侵入地道，斩佢！ 乜你两个阿拉伯人咁狼噶，咁都要斩我？俾啲厉害你哋睇住得。 死啊！哎呀！ 而家连刀都俾我抢咗啦，问你哋怕未？等我卫斯理俾啲颜色你哋睇下啦。 好啊！喂，卫斯理，快啲放低把刀啊，唔好伤到人啊！ 好啦，放过你哋啦。 卫斯理啊，你嚟呢度做乜嘢啊？吓， 咁你又嚟做乜嘢？我唔同你拗住。咦，大伯，入嚟呢个系咩人嚟？点解佢一入到嚟，成班阿拉伯人都跪低嘅？ 卫斯理啊，快啲鞠躬啦！佢系族长啊， 鞠躬？我点解要向佢鞠躬啊？ 嗯。你叫做卫斯理系嘛？ 冇错， 我系呢度嘅族长，请你行礼。 行礼？礼貌系双方嘅，你唔对我行礼，点解我要向你行礼啊？ 啊！ 族长，呢位卫斯理先生系我最好嘅朋友嚟。 你最好嘅朋友，但系佢唔肯向我行礼。 卫斯理啊，行礼啦！ 岂有此理！人嚟！你哋知道点做嘅啦？ 系，只要族长一声命啊，我哋自会奋勇抗敌，阻止到底，阻止到底。 算啦，卫斯理，唔好咁硬颈啦。 就算你点好打，都冇办法对付佢哋咁多人啦、 啊。艾帕，你唔会明噶啦，我系中国人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呢种就系中国人嘅传统。 族长，咁太唔公平喎！咁多人虾一个人，阿拉伯人唔系不嬲最讲公平嘅咩？ 啊，好，暂时放过你。不过你够唔够胆同尤普多比武嚟决定你自己嘅命运啊？ 吓，族长，咁都系唔公平啫。所有阿拉伯民族之中，你哋嗰族最善于用刀嘅，尤其是尤普多，佢系最叻嘅刀手嚟。咁样， 唉，绝对公平，一个对一个，你哋话系唔系？ 阿斯里啊， 咁都算公平嘅。因为我都想回一回最善于用刀的阿拉伯刀手。 哎呀，维斯里，而家咩事都被你搞弯晒啦。 冇办法啦，事到如今，唔通我话俾佢听我好怕死咩？ 唉，其实鞠躬行礼算得系乜嘢啊？你睇下，而家搞到要比武，你知唔知啊？嗰、那个尤普多啊，佢出刀快如闪电，喺你未睇清楚佢出手之前。你已经血染黄沙啦， 艾帕！世界上未必冇嘢快得过闪电嘅。 你快得过佢？佢未成为最快刀手之前啊，我已经见过佢一刀杀死两个德军，而嗰两个德军想掹枪都冇机会啊！ 我已经决定咗噶啦。 嗯，好啊，咁请你两位跟住我嚟。 艾帕，跟佢哋去边啊？ 梗系去比武场啦。行啦！ 这个地底古城都几大啦， 系啊，以前呢度系我哋沙漠嘅基地之一。当年我曾经喺德军手上救过费沙族长条命，所以我系唯一能够进入呢座古城嘅外族人。 系两个，仲有我咧？ 两个，我系话可以进入呢座古城，而又可以出得翻去嘅人啊！ 艾帕，咁你只系话我输紧嘅啫， 机会好微啦。 系咧。究竟呢座古城几时起嘅？你知唔知？ 我点知啊？我又唔系考古学家。不过我知道你要揾嗰座金字塔，一定同呢座古城有关嘅。 系？点解？ 系咁嘅。喺呢座古城入边，有一座残缺嘅神像，叫做看不见的神。你咪话要去金字塔揾啲咩嘢隐身法嘅？ 你又唔早啲话俾我听。 事隔咁多年。我点知嗰座神像仲喺唔喺度喎？不过喺度都冇用啦。你好得罪唔得罪？得罪费沙族长。 艾帕，你话如果我赢咗尤普多，你估佢哋会点啊？ 冇乜咁嘅可能啊！ 你答咗我先啦。如果我赢咗，咁会点？ 又好，咁多年来，佢哋族人之中都唔知几多人想打赢尤普多噶啦。但系个个都死喺佢刀下，以至族长已经下令所有人唔准再同尤普多比武，而尤普多已经成为族人嘅一种精神寄托，心目中嘅大英雄。如果你赢咗佢， 咁会点？ 话唔定连费沙族长都会向你行礼添。算啦，似乎冇咁嘅可能。 好，维斯利先生，为咗公平起见。你有权选择比武的时间，不过地点就在这里，我们古城的广场，你觉得怎样？ 无谓讲那么多废话了，叫那个什么尤普多出来吧。 啊，你说什么话？ 我要立刻跟他比武。 啊，真是大言不惭。好，叫尤普多出来。 吧。 有普多参见族长。 免礼。我哋嘅英雄，族长要向你还礼先噶。 解怕，系啊，呢个族长啊，正式欺善怕 恶。为师你，我唔系欺善怕恶，我只系对武功好嘅人特别尊敬啫。 咁唔使几耐，你就会好尊敬我噶啦。 咩话？ 你要同我比刀系咪？ 冇错。 我从来都唔会睇小我嘅对手，但系我从来亦都唔会俾我对手有机会话输得唔抵嘅。 你嘅意思即系话？ 看刀， 看刀，嘿！出刀真系快啊！ 韦斯利，你冇事啊嘛？ 啊？咩事啊？ 喂，韦斯利，你唔好话你个头。 啊！我啲头发被他削了一针。 韦司令，如果你想放弃比武，现在都还来得及，不过就要改行三鞠躬礼。 我没有说过要放弃吧。 啊 啊，你只是说还要跟我比武是吧？ 刚才我看到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快的快刀，不过我没有说过不跟你打。到你睇下我啦， 嘿，好嘢啊，韦司令。 尤普多，你心口件衫已经多咗个窿啦。而家你认为我有冇资格同你决斗啊？族长，比赛可以开始未啊？ 你果然有啲本领。好啦，比赛可以开始，两位请过嚟。韦斯利先生，呢度有咁多把刀，你可以揀一把你认为最好嘅。 好啊，等我睇下先。 嘿， 呢把都唔错。 好，咁你就用呢把刀。你哋两位举起把刀先，刀尖对刀尖。 好啊，嚟啦。 咪住咪住，而家仲未开始嘅。唔使几耐就天光，当第一线阳光射入古城，你哋两个先至开始比武。愿真神保佑你哋。 等第一线嘅阳光， 韦司令，你小心啲啊！尤普多喺度占有地利，几时有阳光照入嚟，佢好清楚噶。 咁等饭唔系办法啊。我专登集中注意力喺佢心口嗰个窿度，话晒喺咁多族人面前，佢都唔可以输嘅。我只要激嬲佢，到时等佢阵脚一乱，我就有机会打赢佢。好，等我专登望实佢心口嗰个圆窿，激嬲佢先。 你望咩啊？你又似？你望咩啊？ 咦，睇尤普多嘅表情，第一线阳光可能就照入嚟噶啦。好，只要佢嘅表情一有变化，我就即刻出招。 攞你命！ 好，系系系，果然厉害。喂，避开你呢刀先。好彩闪开咗，中你啊嘛！呢啲嚟我哋睇啊！系系系，哎呀！ 点解佢自己抌咗把刀？佢明明赢咗我噶， 尤普多。我哋两个都是伟大的刀手，头先两把刀一碰，竟然两把刀一齐跌咗落地添。你的功力都几厉害吧，我好佩服啊。 韦先生，你先是伟大的刀手，而且仲是真正的一流武术高手，我佩服就真。 各位，我同尤普多今日的比武只是打成平手，而